锵锵三人行，那这个今天首先呢，就家辉要谈一谈他做这个小王的经验啊。 小王，你说小王是？ 刚才你不是说呢，做小王的体会要谈一谈吗？ 那个我没有说我做小王，对吧？可是我倒是那个看见太多小王了哈，出现在我身边。因为现代男人嘛，不仅说现代女人观念会改变，男人也改变。以前男人呢比较会占有欲。他自己几个女人无所谓，对，他不能说哎，他可以长期当别人的第二个男人，他可以偷吃，所谓偷吃人妻嘛，他觉得很过瘾嘛，送绿帽。 可是我听的他的名字都是那个日本 AV 的片名， 对，就是 AV 偷吃人妻 catalog 人妻系列之偷吃人妻 对对对对对， 那很过瘾嘛。可是当所谓我理解的小王是说哎，长期的，你当一个有老公的女人的男朋友啊，那不太容易的，因为男人甚至比女人更要独占啊，更要占有。所以我意思是说，这种关系啊，男男女女很复杂的。我刚是提醒文涛，还有伟杰，就说玩不起的别玩，你伤不起的， 是 伤不起。 就玩不起呢，就是聊得起， 对对对，聊就好，聊别人就好。 对，本来呢，今天他们就说，这个最近不是又出了这个事儿吗？这个明星夫妻。什么出轨啦，玩几批啦，然后对老婆带着孩子， 单个人 对到底该离呀、啊，还是该坚持啊、嗯，还是该什么且行且珍惜啊？不是就开始聊了吗？嗯、你看咱们这格调，我连名字都不提， 你是谁啊？啊， 小王，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 我是小王的朋友，咱小王别记错，我小马。 咱们都不小王了。我最近听一个，他们说，就说董明珠，你知道吗？是个大企业家，很牛嘛。好像那儿企业发生了什么异动，就说哎，他想买一个东西， 对， 但是说是 这个股东不让他买， 股东不让他买。结果呢，他也好像不当董事长了。最后说是王健林，说想都不想，嘣儿都不打，给他5亿让他买。然后他们就说，这说明女人要买什么东西，谁都挡不住她。你要实在不让她买，她就找隔壁老王。 我也想有隔壁老王来帮我出5亿。 对对对，当然咱们现在还是不要讲老王啊，咱们讲讲那个小什么，就是。你知道我说对这个问题，明星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都闹成样板戏了，你看一出又一出。但我觉得呢，人戏还是要分开。你要把它当成戏呢，那么这个戏的主题啊，这个影评那是属于观众的。可是我觉得呢，你要把它当事人就当成人呢，那我就说事情都是具体的，生活是非常具体的。这个话你听得懂吗？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不是吗？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关于这种什么婚姻呐、啊，什么出轨啊，或者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哈，甚至是女权啊，男女平等。那天有个报社的记者访问我，就说你对于现在的什么女权呐、啊、什么的，你怎么看呢？我就说啊，理想都可以说，但是呢，具体到每一对男女，或者每三个、每四个男女，对吧？生活是非常具体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夫妻两口子，他们俩人形成一种模式，他们这样过得很舒服，这样你外人，你拿着一个理念去评价你是男尊女卑，你还是女尊男卑，对吧？你往往啊是文不对题的。 那也对了，可是甚至不要说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哈，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具体的，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观念哈、啊、来期待一个人嘛，因为一个人呢里面的七情六欲，你看你说的多好，他不是说一情一欲，对不对？七情六欲啊，我讲的不仅是性欲啊，是佛教的角度是说贪嗔痴那个欲望啊，无明哈、啊，那个他有。自己会升起来啊，一念无明啊，对不对？然后外面的，不管我们讲的是婚姻制度，还是工作的制度、社会的制度，它是一个要套用在每所有人身上的制度啊，中间一定有落差的嘛。所以，假如我们拿着一个期待，然后把人来抽空啊，而不放回文涛所说的具体来说，到时候啊，会做了什么？两个，第一个伤害了人家。你不断给人家压力、评审啊、评判等等。第二个呢，你伤害了自己， 因为伤害自己。 我告诉你，有些人，比方说会 你就当你去这样期待别人批评别人的时候，同时你其实在怎么讲呢，强化加强了你自己那么坚甚至过时保守坚硬的概念，其实你把自己套住，把自己套住，甚至有些人为了这个把自己套住想不开，他碰到类似的情况，他可能选择死亡啊，选择伤害别人啊。 我有个朋友最近也是在就是闹离婚哦，那不是说为了什么小王小三都不是哦，就是夫妻之间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男生想要去回美国去发展，但是回美国他就不能工作，那家里的生活就没这么好。但男生就觉得说，我离开家里这么久，我应该回去孝顺父母啊，什么什么之类，就这样。为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一个小孩，小孩很小，两三岁而已，就一直闹，就是大概一个月都要闹一次离婚的那一种。然后就闹到最后，就变成是说，你不觉得这夫妻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只是觉得说我们为了小孩在硬撑。但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就差很多。 怎么说？ 就是女生她就会觉得说，就是女生的父母啊，或她就会跟她说，她说你不可以离婚啊，你一定要吞下来，你一定要忍啊。她说因为你看你都有小孩了，你也几岁了，然后你如果离婚了之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类似这种，然后他也会自己自我强化这个概念，说你看我就生完小孩我也变胖了，也没有那么漂亮，然后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就是比如说他讲了很多的问题，我就跟他说，他最后他提到说，你看我还有小腹什么，说减肥这件事情是你最后一个需要担心的事情，因为减肥只是一个意志力做不做的事情，不用就是不需要把这些负面标签都贴在自己身上，觉得说如果我一旦离开了一个婚姻会让你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失败者。但我发现这件事情在很多很多女生身上就是会， 我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啊这个精算。过去战争讲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你就算是赢了。其实你看我最近比较迷这个人工智能哈，我就整天看很多这个东西，包括最近 Master 就把聂卫平就赢这么多啊，慢慢的我开始相信这个人工智能将来的发展。真的可能会让我们不可思议，就是因为呢现在慢慢讲啊，就是这个算法，哎，本质上你比如夫妻啊，老公出轨了，老婆该怎么办，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嫁给一个人，就不或者说你的岳父母劝自己女儿，我觉得任何一种算法都需要得到尊重，他算的自有他的道理，你知道吗？就你的头脑啊是发生无穷的计算，就是我们的感情是多少，就像当年林彪打仗，林彪被誉为精算师，就是为什么打赢啊，就算得非常精啊，一个婚姻的这个存续还是离散，它涉及到一万个因素，其实每一个人的计算，你说是不是都是他的数据库里面很合理的一个计算，他就是输入各种数据啊，孩子的利益，我的利益，我们的感情，家庭，社会，一切，包括我的个人的观念啊，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计算，人家算出来的结果，你有什么资格去说对和错呢？对吧？ 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假如像文涛你所说的，那就太好了，世界美好，大家可以基于自己的计算背景、价值观有不同的选择，对，那很好。可是我们看到不是啊，看到现在不仅在华人地区，其实全世界还是很多类似的悲剧，当然程度不一样哈，就是说。都有一个所谓主流的选择啊，主流啊，比方说女人就是想着说，我不讲其他地方啊，香港到现在还是我常说最保守的嘛，最单一的嘛，总是说，哎，女人的意义在于说，我要长大最好漂亮，你要找个男人结婚生小孩带小孩，啊，很快乐，一年去两趟日本旅行等等啊， 为什么要去日本呢？ 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对对对，他老爱去。 第一个比较近，比较便宜。第三个 AV 多， 人妻可以吃。 然后那个，我们都看到啊，然后甚至哈，再讲深一点是说，哎，那女人的意义在于有个家庭，有个老公，有个身份，我的身份叫做老婆，而且我有一个忠诚的老公啊。那当这些没有的话，我的意义，我的价值就破灭了，没有了，所以我就可能选择有抑郁症，甚至选择死亡等等的。 对， 这些主流啊，所以不是文涛你所说的每个人有他的精算、啊、 连社会的压力都是输入的数据的一部分、就是吃瓜群众，你们的态度实际无异于也为他输入了一个他需要考量的一个数据，所以你看一件事儿给爆出来了和没爆出来又是两种算法，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算到这么复杂，有的时候也会算死机了，你知道吗？就是 这个 当机了吗？ 当机，真的，哎，我所以说我不想聊这个明星的这个家事了，但是呢，我想聊的是什么？我注意到他们在各种各样这个公号上是聊啊，聊出另一件事儿，我倒觉得这倒是真，我想谈谈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啊，在湖南湘潭某个小区，一位年仅31岁的妈妈，在自己生日前一周，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听说一个几岁，一个才几个月，是吗？从13楼一跃而下，这母亲揽着俩孩子，这不治身亡。为什么我说这事儿就是生活是具体的？你看，他留下了长达15页的这个遗书，你看他这个遗书，你就知道这种婚姻家庭的事情它是多么的具体，它具体到列出了17大点，你可以看看这个，它这个截图现在在网上这个流传，在打什么夫妻三观不合，老公出轨，家暴，产后抑郁啊，公婆不体谅，你看这个，你再往下看，哎呦，这个第三点，这是包括这个请月嫂，哎，包括我生了孩子辞职还是不辞职，辞职前我一个月有多少收入，哎，再包括我生孩子还闹了什么毛病，羊水早破，你再看下边啊，对，你看什么，在他父母眼里，这个儿子近40岁结婚是吧，千挑百选，应该找一个什么贤妻良母，或者会讨好他们的老婆，然后呢，这种女人是伟大的，可悲的，你看又有这个理由，然后坐月子坐得很难受，我丈夫到底对我怎么样，再往下看，就是总共啊，你看这个17，我全看完了，我比看这个明星的这个绯闻还感兴趣的，我全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包括这个产后抑郁症，然后甚至包括说我为什么死，甚至包括说我为什么揽着俩孩子一起死，他就觉得啊，咱们最常见的一种女人的思维就是说，我要把这俩孩子留在这样的一个公婆，留在这样的一个丈夫， 以后可能还叫别人妈的这个地步， 或者说他们会经历怎样的不幸呢，反正跟着我一起死。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家辉觉得悲剧到来了啊， 这种悲剧几乎每天到哪里都打开新闻啊，都看到嘛。那是我们也讲过太多的这种题目了，那太可怕了。所以讲太多，我都忘记我有什么没讲过啊。那我可以再讲一遍，说我以前有个阿姨嘛，好久了，20多年前哈、啊，我很多阿姨啊都很漂亮，我的阿姨都是漂亮极的哈。然后呢，因为他们喜欢跟我妈一起打麻将什么哈，漂亮的女人都喜欢跟不怎么样的女人在一起玩，你 好像在色戒里面打麻将， 对，打麻将。然后其中一个阿姨啊，风风火火的，然后30来岁吧，40岁左右吧哈，30来岁，反正就都非常开朗高兴的。那有一次呢，哎。吃饭，又大家吃饭，我就看到他脸如死灰啊，完全没有表情，坐在那边，我就知道不对劲。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回来一起吃饭什么哈。那后来我再回美国了，哎，再过半年就出事了，听我妈讲啊。后来香港新闻也报了，什么事呢？离婚，闹离婚。然后他们有个11岁的小孩左右吧，一个男生哈。然后闹离婚呢，然后老公那边据说呢，婆婆那边就把小孩带回去养哈，不给妈妈，那妈妈就不服气嘛，一定又像这样又什么觉得什么倒霉事都发生了，也不想给小孩去喊别人骂哈。然后呢，就选择了什么样呢？去香港的长洲，你们知道长洲 就是 自杀圣地 啊，离岛嘛，自杀圣地嘛，去租一个钟点房啊，不是钟点房，度假房啊，讲钟点房。 人家是自杀，你是干别的。 然后租了之后呢，然后就像传统的恐怖电影一样，自己穿了 红 的睡衣啊，红的睡袍，然后给小孩穿着红睡衣睡裤，然后呢就煮了甜粥。放了砒霜毒药，就给小孩吃，然后自己吃，然后就死在那边，然后就死掉了。那死掉之后呢，过了一个月左右呢，那个度假屋嘛，还是继续出租嘛。那有一天有几个年轻人嘛，真的去开钟点房了，就跑去租。然后呢，香港租这种房子是怎么样？我付钱，然后你给我钥匙，叫我去那边那套房去开门自己。那几个年轻人就跑去了，跑去之后呢？15分钟之后就回来找老板，啊，老板你给错了， 老板说什么给钱？里面有人啊，那个房子房间有人啊，已经有人租了。那老板一听，什么回事？咋回事啊？要用东北话说，咋回事啊？对吧？然后年轻人说，不晓得啊，我才要问你咋回事啊。开门，我们看到开门，看到一个女人跟一个小孩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哎呦， 好可怕、哦！ 那我们就说啊，抱歉抱歉，搞错了搞错了，门好了，那要跑回来。就是发生这种事啊。那后来呢？那个老板一听就说，好算了，年轻人不要租了啊、今天不租了，不做我生意。然后过了一个礼拜，赶快让老板把那个度假屋了卖掉，卖掉凶宅嘛，卖掉这样。像那时候我是、听我亲人啊家人说这种事，可是不管有鬼没鬼，当然都不应该做这种事嘛。 哎呦，这个女的还真是，她31岁，她在这个遗书里还真是写呀、啊，她有一些这个遗嘱，就比如说那个什么，你要对我爸爸妈妈怎么好啊，要是那个不干嘛的话，你瞧我 做鬼来抓你， 做厉鬼我也不放。 可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她就是。首先这男生如果已经不爱他，他家人也不喜欢他了，他说不定觉得你走了给他的是一个放就是精神的一个舒压，他就觉得说 OK 算了，他的人生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自杀的那个人他的人生就此停止了，他所幻想说我的死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都只是一个很短期性或者是舆论的压力让他觉得说、哦、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但是我觉得人都是健忘了，等他过了他觉得很内疚这个情况，他还是会继续过他的生活，所以根本就自杀在这件事情上就是非常非常最不值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离开呢？干脆 我觉得就是不甘心吧，一来是不甘心，会觉得说你看我放弃了每个月10万块的工作在你家做牛做马帮你生了2个小孩，我所付出，我觉得女生有时候有一种就是欣赏着自己的伟大以及自己的牺牲，会觉得说哇我这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你，所以我应该要得到一个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一直往后看你只会看到的是阴影，可是你应该是要往前看你才可以去追求你要的。 还有了，还有伟杰，比方说，当然我们说这种概念从小透过大众媒体、透过教育社会灌输在他的脑海嘛。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说他哎，其实还有工作能力，对吧？你说他以前10万块一个月，表示有能力。对很多草根家庭妇女来说，为什么不离开呢？你社会没有支援系统，没有援助系统。所以这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他要帮助被家暴的女人。 哎、我跟你讲，他的第14点，他说我为什么会带孩子一起走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经常吵架的家庭，他们也不会健康成长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对其他人我没有愧疚。有人会说我为什么不离婚？他说我丈夫是很理智冷血的人，他一定会抢2个孩子，而我不可能给他。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在中国我不可能因为丈夫的这个教育问题而赢得孩子的抚养权，说我因为我的脆弱固执自私，你看他就讲了这个理由啊。哎，然后呢说为什么不能这个等呢？他说这个我考虑过等孩子上幼儿园以后我就去上班，他说我多么期待那一天，但是今天这样的家暴，就是她投诉她老公家暴，今天这样的家暴让我觉得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等不到强大到能和我丈夫争抚养权的那一天了，在那一天之前我会受到更多的家暴，然后呢你们都比我坚强而我失去了希望，如果说一个嫌弃的眼神，一句蔑视的言语，一次言而无信的承诺只能让人一天不快的话，那每天呢？她那意思她现在就度日如年，然后又不 想 失去孩子抚养权。 家暴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可以去就是申请家暴保护令去验伤啊，而且如果有这些的话其实抚养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会他得不到啊什么的。 对，所以他稀里糊涂，要照我说虽然他已经这个葬身地下了、嗯、而且我不知道今天都说哎这个政治正确啊，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同意，或者说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真想问一问，就是有的观念你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能够普遍的接受，我很想了解，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认知到这个观念，孩子从一出生他就不是属于你的，从法律上讲他是属于国家的，从人权上讲法律保护他的人权，你怎么能剥夺他的生存权呢？对吧？二个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他是属于神的呀，属于上帝的， 你怎么可以？他们就说了，说很多母亲都是说孩子，那我不要养他，我死了之后孩子多可怜呢。哎，生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吧？你怎么能裁决他的未来呢？ 这个已经不是现在的观念了，民国的观念，对不对？胡适说，父母亲无恩，没有恩于子女啊。他是因为好玩，或者说意外，或者说他的某些观念生了小孩，然后他有他的责任把你抚养成人。他们，你没有拥有他的嘛？啊，这些最基本的已经是民国的观念。再来是说，也有时候没办法，他也承认嘛，我愚昧，我自私，我软弱，那你没有办法啦。不然的话，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没有你想象那么悲哀了。就算你给小孩活在这种家庭长大哈，不管是单亲家庭还是贫穷家庭等等等，你必须要相信明天是有可能有希望的嘛，啊。不然的话，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好多成功快乐的人都是从很痛苦的贫困的家庭来出来的。 是， 不一定是说碰到这种事情下一代就不会好，这是完全自己骗自己的。 他也有可能，你说他精神是不是就处于他说他得产后抑郁 症，非常非常的忧郁吧？我觉得就是他永远看不到事情比较光明的那一面，他就会不断的说服自己说，对，就是这么糟，一切都没有希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也很悲哀，因为如果说以产后忧郁症，他确实是应该要去看医生的，因为他如果不去接受就是医生的一些治疗啊，或者是说开导啊，心理，或者说他家人，就是当然就是你说原生家庭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就是缺位的补上，说去帮助他走出这一段心情，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啊，就是老在说这个男权女权啊，但是我在我身边我观察到的啊，我老觉得有的时候与其说是男人该怎么样，女人该怎么样，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是做人该怎么样，就是你们做一个好人不仅是男人的要求也是女人的要求。你像我身边啊，那么有的这个夫妻那个老公啊，大家就讲模范老公啊，女人嫁到他就好了。那么大家为什么觉得好呢？其实他就是全心全意的伺候他太太。可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他也不是说他人就比较好，你明白吗？他对我们也很好，那对自己的太太也很有情有义，你明白吗？那反过来也说，也有这个所谓现在很多女孩瞧不起的贤妻良母。哎，那真是就是无微不至，我们就羡慕这个男人啊，你算讨到一个好老婆。可是我又觉得呢，他太太秉性善良，你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哎，两个人我爱你，那么我愿意为你做更多呀。 嗯， 哎，有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男权女权的问题，还是一个做人善良不善良，愿意为不愿意为别人付出的问题。实际上要从比如说要说我来说，最自私的角度，当然了，我希望找个女的伺候我，你甭管我是男的女的，如果我是女的，我希望找个男的伺候我，这不就是这样？你不就是自私吗？对吗？对你很就是这，但是实际上我眼中看到的一些，我都觉得或者是个好男人，或者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呐。 对啊，那很重要啊，很重要。这个，所以有时候啊，我会跟我太太，不管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说，我看到各队友，我太太说，你为什么会还不杀掉我呢？我这么坏的人，你怎么人这么好呢？还会这么的对我好，这么的包容，这么的照顾，这么的保护，这么的支持。我在想，假如我是你，面对我这种人，我早就杀掉你，然后跳楼了，捅你两刀。我说你真是好人，所以我讲这 个话。对啊，你幸运的，你碰到了一个好人 呢。对啊，那是我的因果嘛，因缘嘛，哈，几十辈子修的福德。 真的，我也碰到过坏女人。我跟你说，那可坏的，她不是说什么女权，就跟男的我也碰见过坏人、小人一样。你就是好的时候啊，感情好的时候都挺好。 对。 什么时候你们俩不好了？哎，这人骨子里那个冒坏水啊！我跟你说，男人女人的坏蛋都是一样的，就是那种自私的那种，完全眼里没别人。你说这一样的呀？ 那你刚刚讲说那个上辈子，就以前啦，就是我就是交男朋友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觉得说，这男生好像对你也没有特别好，然后他也就像你讲，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优势，你就觉得，但是你就是喜欢他。然后后来，就小女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梦想，一些幻想，算命就会跟你说，你上辈子欠他债，你这辈子是来还他的，所以就去化解，比如说捐灾，或者把他解掉，然后你心里就过了。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对方对你好或不好或干嘛的时候，就是。 其实我觉得最后都是求你开心跟你心里过得去。 对啊，这样我心安。所以像我觉得我伤害我太太，所以是我最难过是让他讲一句话，有时候吵架哈，他会讲的比如话不好听了，他就生气说，佳慧为什么你要让我变成这么坏的人呢？讲这种坏的话，我就很难过。